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最新数据，我国上半年进出口同比下降6.9%，其中进口跌幅超过15%。不是海淘代购，就是出去扫货，谁还进口？今天沪深股市将有超过250家公司复牌交易，继续加大反弹压力，还有1000家等着呢。欧元区和希腊达成新的救助协议，欧美股市全线上涨，欧元希腊越来越像小两口吵架。 正点， 沈阳警方击毙3名持刀拒捕暴恐分子，案件仍在调查中。昨天的信息披露比较及时。证监会确认核查阿里旗下恒生电子马云驳斥股灾源自杭州的说法，股灾明明源自贪婪。中纪委机关报说，有干部利用国有资源围猎领导，也有领导愿意被围猎。央企高管下半年可能全面限薪，普遍在8000元左右。别管央企还是民企，都该是市场决定价格，当然前提是市场决定位置。多地公众称没有领到高温津贴，部分单位用绿豆抵津贴，发绿豆的都算是业界良心。针对中国方面表示已邀请安倍参加抗战胜利活动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仍没有收到邀请信，两国确实需要加强往来，寄个快递都这么慢。德国媒体说，中国富二代多数不怕警察，相信钱能摆平一切。我不是富二代，也有点相信这个。奥运乒乓冠军张继科遭到俱乐部不签合同不发工资，只好罢赛维权。再大的冠军都只是个人，必须得有真正的球员工会。武汉轻工业大学4名保安集体考研成功，感叹人生就像过山车，文武双全，比状元厉害。 第三点，论点。 义乌出了个宝马妈妈，网上争论热闹。话说前天，义乌一位女士不小心把3岁的儿子锁在宝马车里1个多小时，消防员想砸玻璃救人，她一直不同意，要开锁师傅再试试。眼瞅着孩子哭啊，围观群众都怒了，说到底孩子重要还是玻璃重要？最终还是消防员砸了玻璃。很多网友就指责说这个女人不配当妈，青罗九九就感叹说宝马都开得起，还舍不得一块玻璃。这倔强的行者说，这儿子是宝马送的吧，也不乏理性的声音。这资深媒体人王志安就认为，当时气温不高，确实没必要上来就砸玻璃，下午6点多确实气温不高。网友内双腰说，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把损失降到最低，那也是合理的判断。哎，蜗牛传媒工作室就认为，现在不是指责的时候，应该分析怎么挽救这对母子的关系。这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大家还记得，有个场景，宝哥哥还是宝妹妹，结果母亲选了宝哥哥，妹妹心里留下了一辈子的阴影。今天那是宝玻璃还是宝孩子？广州心理咨询师周小青说，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做才是对这对母子最好的处理方式。公众散去以后，谁来关心这对母子的未来？我们在给他创造了反思的机会，还是把他推向更极端的情境？大家都在键盘上献爱心，没人关心他们受到的伤害。毕竟让母子关系断裂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相信这个妈妈是爱孩子，我也相信她有自己的理由，可是现在你会听她的理由吗？ 第四点，据点。 第一句，你给我跪下，今天是你的死期。这是江西一个男子在跟人抢车位的时候出的狠话。前几天呢，王先生开车回家，发现了一个好的车位，结果后边一辆黑色奥迪不乐意了，按喇叭让他让地方，王先生不肯，对方也不废话，到后备箱拿出手包，然后掏出一把手枪，对着王先生的额头就宣布死刑。最后虽然没开枪，但是给他额头上凿了好几道口子，现在呢对方还没抓着。这哪是抢车位啊，这是抢钱呢。第二句，开工注意安全。这是广东一个父亲给儿子发的短信，所谓的开工居然是盗窃，是偷。这当爹的因为盗窃被处理以后，反而成了17岁儿子的技术指导，让儿子在全国各地作案。 儿子在盗窃现场看见可能值钱的东西，就拍照传给父亲，得到肯定以后装包偷走。最近呢，终于被抓了，涉案20多万，父爱如山倒啊。第三句，打败我的不是天真，是天真热，这是微博上流传的一句话。昨天入伏了，多地进入烧烤模式，引发段子无数。这北京说超过40度，交警的皮鞋都烫开胶了。段子说呢，长安街上一大爷被转弯车给刮倒了，司机吓坏了，这大爷二话没说立马爬起来，围观群众纷纷赞叹说好大爷不碰瓷儿。大爷说你们坐下来试试，太烫屁股了。这广西柳州出了个打油诗，叫柳州气温千里清蒸啊，万里红烧，望市里城乡热浪滔滔。这高温还得持续一段时间，有发绿豆补助的，呵呵，多吃点。 第五点，乱点。 昆凌前天剖腹生女，周杰伦喜为人父，玩双截棍的小子终于长大了。郑州女子用酒精擦身体祛痘，丈夫吸烟不慎点燃妻子，造成烧伤。酒精能祛痘吗？广东惠州一男子上政府网站跪求区长帮忙找个老婆，区里回复说要靠自己。政府就不能办个非诚勿扰啥的？南京小伙子买了一张百万面值的美钞，拿银行去鉴定，银行说根本没这面值，结果当假币直接没收了。既然没这面值，哪来真假呢？广东一男子生活富足，特意坐飞机到外地去行窃，说有盗窃的癖好。所以你看，人生最重要的真不是钱。成都一家公司称能让孩子开天眼，蒙着眼睛摸颜色。哎，有家长交了98000，孩子学会的秘诀是透过眼罩缝隙偷看，这回确实开了天眼。美国两个男的用挖掘机挖开 ATM 机偷钱，结果连房子一块推倒了。所以学挖掘机还得去蓝翔。 第六点，特点。 还是关于儿童安全的问题。前两天呢，浙江的孙女士带2岁的儿子到公园玩，这孩子伸手去摸地灯，哇的一声烫哭了，妈妈赶紧拿凉水给孩子冲洗，可还是烫出了一手的大水泡，有的和弹珠那么大。很多人不知道地灯的表面温度能达到70度，千万别去摸。律师说公园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。那不管谁来赔偿，孩子都遭罪了呀。生活里呢，烫伤的隐患特别多，比如给孩子洗澡呢，应该先接凉水再放热水，防止呢孩子掉到热水盆里。另外呢，刚上桌的热菜热茶，放在地上的这个汤锅暖瓶啊、电熨斗啊，都像是定时炸弹一样。那么一旦发生烫伤怎么办？烧伤科的专家建议说，第一时间用干净的水冲洗伤口，降低温度，减轻疼痛，至少要冲10分钟，半小时最好，然后敷上湿毛巾，尽快送到医院去包扎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要用那些什么保鲜膜啊、酱油啊、牙膏啊之类这样的土方法，这会导致创伤加重。我原来一直以为牙膏管用。 第七点，槽点。 今天想吐吐电影的话题啊，《大圣归来》啊，它有句台词叫大圣等等我，恰巧适合这部电影的这个现在面临的窘境。从准备到上映呢，这个电影呢花了8年的时间。上映以后呢，宣传也不多，但是却口碑冲天。即使10%的排片率，比别的电影一半还低，票房却迅速反超。没有大腕，没有噱头，只有个真诚。但很遗憾，没有明星的这个《大圣归来》呢，并不能融入国产商业电影的大家庭。排片非常少，为大片让路啊。但观众却用1亿的票房倔强地告诉了中国的电影人，并不是名导名角帅哥美女就能让票房飘红。中国观众知道什么是好故事，华语电影无厘头的华丽堆砌最终会被观众抛弃。再好的政策，再铁的院线关系，到那时候也挡不住真诚带来的票房热情。电影里孙悟空被妖王用巨石杵在洞里，江流儿特别真诚地问大圣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对，我们能做点什么呢？去看他。好了，手机上下载蜻蜓 FM， 每天搜索红起点就能听到我了。同时欢迎关注红起点的官方微博，上面有我们的微信群二维码，微信的公众号是张红，搜索关注 欢迎加入鸿门。好了，大梦先觉，洪七点，提神醒脑，明天见。